好，欢迎落差餐呢梁。新鲜滚日本来应该是播咗，应该上个月停咗嘅。 由滚热辣变成到到咩啊？睇师傅 悭到冻晒， 唔系出咗先嘅，因为依个我哋个打尖出咗先嘅。 唔系重点系由其中一个 event 已经过咗两个礼拜啦。 系啊， 咁讲个 event 先啦，边个 event 嚟噶？ 呢个二月嘅农历新年过后咧，就三个 event。每个周末都一各自一个 event， 啊， 一个就 PL PTPTV 唔识读啊，冇英文啲英文咋？PL 三。一个就是 CHK 四廿七 ，Pilot Wing 跟住 C 十四七 ，C 十 CHK 四廿七，跟住 C 三 C 三 AFA， 咁啊，我哋按顺序讲啦，冇乜。首先就系呢个综合弹字嘅活动就，今次系佢第三年，即都系第三届，因为成日农历新年搞嘅。 啊 咁就個 三年都係啦， 位置就依然喺呢，這個D2 啦 ，D2 第二階一樣啦， 跟住有 friend 問我點樣去，我問你知唔知 D2 個名點樣嚟？即係唔係就係 D2 出口？ 個出口咯， 佢問我邊度出啦？即係我唔知好嬲定好笑啊！雖然我明嘅，未必知。 唔係咁，你新場你去開九展嗰啲，你叫佢新場，佢梗係要問嘅啦。 咁， okay，你嗰時做 Wave 個都唔識去㗎，點樣轉？ 对 way 唔系叫对 way 唔系个有个出口叫对 way 啊嘛，但系有个出口叫 D2 噶嘛。OK， 咁我哋唔知道，以为嗰个系 D2 系其他意思，咁我讲啦。 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今次就由上年一日两个场，一期有一个好细嘅场，唔系一期有一个大场，二期有一个细场，变成咗两日都去翻一期个大场，应该一期个大场啦。 咁好嘅，系咯，即系。聚埋一齊咁，唔使走嚟走去走散。 呢個係江湖傳聞啦，真係江湖傳聞。我當時單位唔肯同我證實。據聞係因為book 場嗰邊有啲唔順利嘅地方，結果佢哋要用個細場去頂住先，因為佢個攤位係爆嘅，即係報攤啊，即係同人組織報攤啊，報到爆嘅。咁佢結果就一定要咁樣拆開放個地方係二期，因為二期嗰嚿嘢係幾咁細，大家見過好 Q 逼。咁今次就OK 還 OK 啦，其實都逼逼地嘅。佢話搞兩日啦，第一日係女性向，第二日男性向。咁然後因為主辦單位嘅人脈同宣傳 click 發嘅方面咧，就女性向嗰邊就未到門可留著，真係未到門可留著，但係只係冇咁逼咯。據說個人流就撐一截，咁我都覺得係冇咁逼嘅。 爭你第一係女性向啊嘛，第一次 係第一日係女性向， 咁唔怪之係啦。 其實唔係好合理嘅，以香港同人嚟講，因為 係當然啦，即係強勢嘅， 但係其實向來都係係。是阴性阳衰的。但是不过这边就怎么说他主办色彩问题就男性向就 我说很多。这个始终一个新派一个是新自己搞的即是正常我觉得。 咁我个人就两日去晒放心咁第一日。 我要地运第二日不得闲家庭对不对 咁两日就我个人感觉就其实我都系，所以依然嗰句啦，我系好 feel 到主办单位嗰种热诚啊，点样谂办法可以尽力做得最好。虽然其实老实讲，都系我依然系嗰一句，主办啦，同人组嘅主办单位，其实有时好多地方系做唔到嘢，唔系佢哋可以决定嘅嘢，太多唔可以佢哋决定嘅因素，个场都系其中一个例子。我再重申一次，点解唔去得九展？系因为九展方面讲到明。不会再接受新的同人活动。 咁佢九展本身都转型，一来转型，二来你觉得都你同人附带出嚟嘅即系麻烦咁，即系几样因素啦，即系 门面嘅因素就系要保持活动嘅多样性，因为佢哋两个活动加埋系一年有四次展览，52个礼拜入边有4个礼拜。是俾咗佢哋嘅， 咁啊真係多啲嘅，以九展嘅情況嚟講。 當然佢哋 咁九展唔係專搞嗰樣嘢噶嘛，你仲係即係佢派完唔單止呢樣，如果淨係 超簡單， 想住佢係一個即係青年廣場嗰個情況咁樣，即係俾青年去搞活動嘅話，咁呢個冇得講合理噶嘛。 尤其是冇咗得一樓展覽廳嘅情況下，其實佢得4个展場嘅啫。 咁又通常咁佢 個 target 係 通常同人二 v 一搞就兩個展場嘅，咁所以佢會52個禮拜入邊有4個禮拜俾咗一半俾同人二 v， 所以佢想保持個商場嘅多樣性嘅話咧，佢就需佢、啊、就唔可以再接受新嘅，呢個係台面上嘅理由。咁台底嘅理由咧，你話我豬心我咩都好，唔 係咁，一定係出面， 大家都知道， 就算不通噶啦。 點樣啊？其實而家唔會噶。其实而家大家避之略了噶啦，已经系，因为佢会赶人。 啊， 但系即系我哋 唔系，但系都系会有阻塞嘅。 过往嘅影响行为就太严重，所以就我觉得佢哋唔想再俾嘅。 唔系咁啊，同埋本身佢有客源嚟噶嘛，佢唔单止净系 serve 你哋班 ACG 迷噶嘛。 咁啊，咁样就所以就佢今次依然喺呢度，而且我话你睇呢个场其实唔平嘅。 咁正常啊，咁都话啦，佢唔单止净系做 ACG， 有阵时可能嗰啲保险又好，或者其他嗰啲， 系咪我知呢个场 好多场，好多好多嘢噶 ，spy 系咪点读啊 ？D two， 总之呢次个 Paving 啊 ，Paving 啊，即系 唔系啊？个会场有名啊，对 spy 什么啊？空间啊 ，the space 啊，你讲边度 ？space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你讲边度啊？你讲九展 ？D two。D two 入边，佢个场有名嘅， 好似 space 好似 啊， 好似 咁就嗰边就我印象中啊，平均每人300蚊，咁、啊、就佢预你400人嘅，所以就系 十二万， 系啊，咁即系个场系，但系我唔记得咗呢个系一日半日定系几耐，总之就其实都几贵下噶个场。但是以香港来讲，因为我之前。 你香港转咁着。 手指你嗰时我顺便找过。 你要找啲啱用嘅场。 香港要超过500人嘅场只有两种。一平均每人要畀成1000蚊嘅酒店场。 是啊。 二室外场。 啊、 数码港个外面个露天广场。 啊、 其中一个可以放得落千人。因为其实你想下两边。都塞滿人嘅情況，其實佢係需要一個1000人嘅場嘅，即係一般嚟講嘅所謂嘅1000人企位嘅場，就先係而家 PR 嘅規模所適合嘅大細，但係香港係冇呢個 size 嘅場。你一提就再向上行多一格，行去會展，但係會展都係嗰啲貪物得貴 天價㗎啦，唔使講 未到天價，但係貪物得貴。九一係就九展，即係一係會展最細嗰個展啊！聽唔係。第二世嗰、那个2000尺，2400个单位系咩啊？2000平方米啊，应该系。第一系就 够长， 平方米啫，平方米好贵。 平方米啊，2000平方米， 好大咁 就好大。 喂，搞 event 啊？ 哦，咪真 都系啫，都系啫。 即系三 E 三，好似三 E 啊。总之嗰个 size 啦，一嚿。 新冠嗰边， 即系 CP 嗰嚿啊。嗰嚿系佢第二世的，佢就有啲豆样咁细嘅，但系嗰嚿咧就真系细一细，而且细得又细又贵嗰嚿就 系啊。 咁啊，佢哋应该目前而家嘅营收应该系租唔起嘅。因为据说啦，呢个真系据说嘅咋，冇当时组织唔肯证实，系连咗第三届蚀钱了。即系其实系今次佢仲要，我觉得好 Q 有吉事，加免费入场 吓。 即系全世界我识而去过嘅台湾活动，免费入场嘅有三个，一个系艺墟，因为用大学嗰个场嘅 ，Comic Cat 咯， 一个就 Comic Cat， 吓， 第三个就系 PR， 冇啦，其他所有其他 Only 大细综合 event 都系要收钱嘅，都系要收入场费嘅， 吓， 咁 咪可以理解嘅，讲真，你租 咁你唔喺度，即系攞翻少少，咁其实都好难。 咪私家乐都要收个平费嚟噶。 另一个江门传闻就系话个会场系唔俾你收费入场的，但系呢一方面佢就大会方面嘅回复就间接否认咗呢件事，系佢哋应考虑佢嘅讲法就系佢哋考虑过嘢之后推广啊乜乜七七，佢哋觉得免费入场有利于同人推广，佢系咁样讲嘅。咁我原句 冇，其實我都唔合理喎。就算係，即係你租場，你香港你個場咁貴，咁我將啲嘢分攤俾， 不完全嘅，因為咧其實係啱啱講過啦，場租12萬，你人數嘅門票收入其實係講緊2-4萬左右，其實完全靠翻唔翻噶？ 唔係，即係大叫拉翻近個距離， 從來都不是靠呢嚿嘢。如因為咧，如果你可以 糟攤嗰邊收得順利，諸如此類，又佢有佢收益個嗰邊收益個噶嘛，其實係好過你收入場費，然後啲人唔肯嚟，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嗰邊收場租搞 掂，所以衡量得失，然後決定免費，其實不見得。是被逼的，可以真的佢哋咁样决定， 系即系都有咁嘅考虑，即系人数嗰度拉翻多少少，跟住你哋满意，跟住下次再嚟咁样。 尤其是如果你考虑佢哋系好强烈，我都系嗰句，我系真系感受到佢哋好强烈想推广同人嘅谂法嘅，所以你想推广最简单就系俾人试下咯。咁你免费俾人入一进场睇一睇，到底长什么样子？ 咪合情理。 因为我又唔识佢，你突然间同我讲要收二三十蚊入场。我点会俾你咧？ 即系一个门槛嚟嘅，个始终都系，即系去到即系冇嘢睇，即系空手而回。 吓、啊，对一个门外汉嚟讲，反正免费，我咪望一望咯。咁然后个接触个文化，觉得诶啱我玩、哦，咁啊佢咪会成为一个新人咯。咁站在呢方面啦，先唔讲佢嘅财政可能几难睇。咁但係站在佢哋嘅呢個出發點，我係 唔啱嘅，即係你犧牲財政，但 係 咩？ 而且都因為咁咧，其實我係見唔少人買 VIP 飛嘅。 啊， 其實 VIP 飛純粹就係早啲入。係 啊， 係唔使排隊直接入。 係啊，佢 VIP 行先噶嘛。 啊，但係其實佢條隊都唔係消費得幾快啊，條隊。 係㗎、不過我有個麻煩嘅地方就係個廁所喺外面啫，其實。即系嗰刻要走，嗰刻即系我排到好耐，我急尿，我走出去，咁变咗我要重 新。哦，系喎，如果你系免费入场嘅， 系啊，呢个就比较麻烦，湿滞地方咯，呢个就是、即系我排得早冇用，我最终都要去厕所噶嘛，结果系。 V I P 就可以直接，因为佢会俾个手环嚟嘅，一个好难除嘅手环。 系啊，可以自出自入就咁问题。 难除唔系贬义，系因为嗰种系活动用嗰种咧，等你唔可以交个手环俾人哋啊。你虽然实际上系可以嘅，不过就呢啲细细讲，细细声讲好啦。啊， 唔系咁你都冇 做过， 唔好搞串 party 就无谓啦。呢啲就即系你做咗之后，你有攞少少着数，但系人哋就咩？ 因为 你嗰少着数要改规矩。 观察入边咧，其实喺条队完全消化晒之后，依然有人肯买，依然系有人买 V I P 飞嘅。真呢、這個嗰啲就真係純粹要支持一檔， 唔係真係要揾方法去贊助你，或者係咯，即係總之 即係大家明白佢為咗推廣而搞到免費，咁、大家補貼下，等佢唔使 即係我又你俾嗰嚿票咪俾你咯。 嗱，據說係唔係？據說第一日我唔肯定，第二日喺我走之前已經賣曬 VIPV， 我走大概係三點零咯， 賣曬第一日賣曬， 第一日我唔肯定。第二日就肯定卖晒，而且系好早卖晒 VIP 飞。 啊，唔系第二日，我记错， 啊，所以都几劲下噶，即系我系好少，即系唔系嗰啲限量一百张嗰种，即系好少听过呢类同人活动嘅。如果有 VIP 飞而卖得晒，即系好劲下噶。因为你睇下，之前 CWLG 都有 玩过呢样噶嘛 ，Premium 放到几时都仲喺度，嗰张 VIP 飞仲有香树噶。即系咁，当然可能系 即系佢个数大啫，预得可能。 可能啦，我唔肯定。 即系佢规模大，佢预翻个 VIP 数都大。 戴翻个头盔，总之我唔肯定。咁入边会场佢 即系全部都系佢计算啫嘛，即系佢行之前嘅计算嚟嘅嘛，即系佢实际上系点样行，点样做，咁到时真系只有练应变嘅啫。 好啦，咁见嗱，咁就嗱，唔系真系有赞冇弹嘅，咁啊，又一定又有人有人，我一定系其实要几抱怨下嘅。不过呢个系唔系都系唔系佢哋主办单位嘅错？会场啲灯光，我听过三种嘅讲法。有一个 friend 就坐喺出风口，即系佢系组织参加嘅，佢坐喺个冷气出风口，一成日系冻到滴滴灯嘅。当然因为嗰段期间其实都几温暖吓，所以佢唔系着好多衫，而且会场入边你都唔会好冻噶啦。结果就是吹了成日冷气就冻个滴滴震。另一个 friend 俾个大射灯射住，热到兴合合，要 call 人买冻饮入去做救兵，因为俾支大射灯射足成日蒸干晒。而我嘅情况咧就是只要我想影相，其实唔系嘅，其实只要我行埋个摊就系噶啦。我个投影一定系投影咗落个台上面。因为射灯九成的情况在我头后方去射向个张台度，变咗我只要企喺张台前面，我影就会遮住咗个张台。 先唔讲我影相会变到好麻烦，我个影会入咗个头个所以如果你喺会场见到我影相的话，你就知道几咁奇怪呢啲，即系租做立骨急数噶啦，依家系。就係為咗避 嘅，即 係 點樣講啊？即係影相呢樣嘢，咁你一來同人 聽埋我講埋先。 O、 okay. K，、 okay, 你唔係我知大部分人都唔使影相或者唔會影相嘅普通人，我想睇本同人誌啊。咁你大家睇同人誌點睇噶？拎咗喺面前睇噶嘛？你個本同人誌會完整地落入咗你嘅隻你本人嘅影子入邊。你諗下，個喺咁強烈嘅射燈借住之下咧，其實你係睇唔到上面啲字。即系唔系话完全睇唔到，但系会睇得好 辛 苦 啫。即系啱啱遮住黑咗你睇唔到啫。 咁就会咁呢个就系场地嘅灯光本身限制，因为佢个灯光系灯轨嚟嘅，令到佢啲射灯嘅角度咧就我唔知佢特登啊，定系咩啦？佢有几大嘅自由度啦？因为据说有同一场有室内做室内装修，唔系室内装呢啲场呢会场布置嘅人啊，唔系今场会场布置，但系佢做开呢行嘅。话佢咧，嗰啲灯未必可以俾佢随意调校嘅，咁可能个角度就会变成好难射得个靓嘅角度，因为展示物品系应该揾射灯射住佢嘅，但系好奇怪啊！我哋同人活动就系、是，其实你唔系纯粹展示，你仲要睇本书，做好多嘢，做有嘢，所以就会 咁即系我都系觉得个场 灯光好难就 唔适宜做呢类活动咯，即系佢唔系。即系点样讲啊？佢啲灯光唔系俾你做呢类嘢用嘅。 但系问题就系、是， 正常应该系攞啲光管上边射直射落嚟，即系可能几两排三排咁样打直一排过咁样。 咁 嗰只应该 香港喺展览中心收咗皮之后，其实已经系冇适合嘅中型活动场馆噶啦。小型有唔少。 咩展览中心啊？ 咩啊？湾仔嗰嚿香港展览中心。 哦， 即系天桥向右华润大厦嗰边， 华润嗰度住， 吓嗰边收咗皮啊嘛，咁之后就香港其实冇除咗九展之外，就再冇合适的中型场馆噶啦。九展系一个可以堪用合适嘅场馆， 都算， 但嗰边拒绝租用啦。咁亦都咁会令到就系、是、 根本系香港嘅展览场地唔够， 令到其中一个讲法叫做抵制斯德嘅讲法咧，就更加有压力。点解咧？而家点解 BL 租唔到场啊？因为有两个场已经喺度啦。咁如果其中一个倒下咗，咁咪空翻个 quota 出嚟可以放入去咯。啊，咁啊， 两睇咯，即系你攞到个场，但系即系点样讲啊？你嗰啲配套做唔到。 因为我曾经喺同一样嘅会场报告，同一次嘅唔系。總之呢個系列嘅會場報告啦，之前提過嘅，其實我係落見唔同嘅活動去互相競爭、互相咩嘅。但係如果咁嘅情況下咧，就我會開始就係睇情況啦，就未去到咁絕對啦。因為如果換唔到三個，因為九展方面只能俾你活兩個，咁你就咁啊，大家睇路啦嚇。咁我唔講咁白，都唔會做到咩，費事俾人出信啦嚇。咁我哋讲下另一边嘅呢个上个礼拜嘅 CDH case 啊， 写出啦吓。 我其实我好似之前写，我喺书室上面报错 number， 不过唔紧要，但系冇人 fucking care 个 number。咁今次就应该系第正式嘅20周年，今次应该系我计数就应该。 佢声称话20周年啦，总之就即系佢都 因为上一次话今次系踏入第20年。但是今次冬天呢个应该先是第最即系正日啦， 正式庆祝啊， 正式20日，正式20周年。咁今次嘅会场就两个，3楼6楼展览厅，咁几老讽噶啦，不过就同人组织个数目就再进一步减少，由上年仲会系第二个场入边有一部分系同人组织。一部分其他先是其他嘢嘅，咁后屘就今次就已经系变成一半，一半系同人组织，另外一半咧就系有啲咩嘢啦。 上面好吉咯，就之后叫 未到吉嘅， 即系唔系，即系佢好多位攞咗做啲战斗台啊，即系啲卡 game 人好多，即系首先讲人系好多嘅， 唔系，但系佢摊位少啊嘛，上面系 上面冇同人摊位，一个都 系咯，就系话咯，即系变咗玩具卖卡，同埋啲古灵精怪嘢咯。 所以佢唔系空， 你搞清楚，佢即系攞咗嚟做另一个用途。佢个用 咁唔系啊，咁即系摆喺度等你，系咪冇咁吉啫？纯粹系 包括嘅就系呢、這个trading card game 台。 系啊，主要 trading card game。 佢唔系，我再重一次，唔系睇佢冇咁急，因为我去的时候系坐满人嘅。OK。 OK。 咁 唔系咁，你坐要位坐系有系必要嘅。 用紧嘅打紧 card game 嘅佢哋。 系当然啦，当然啦，但系问题即系你变咗。咁样情况之下，你系真系唔够嘅，都系个事实嚟咯。唔够人参加都系， 即系佢将佢个方区 即系冇难睇咁解。 六楼个场变咗做有 card game 啦，有呢、這个仲有嗰、那个啲我唔可以叫地下偶像，但我又唔可以叫佢舞团，因为又唔系舞团嗰啲咧。 同人表演组织啦，总之系 唔系同人表演组织 啊？又唔系 系啊？即系啲好都几纯粹下嘅 idol 同 ACG。尖边骨大嘅 idol，因为有部分即系所以点解话佢哋唔系舞团？可能佢哋入边有我哋所谓嘅舞团，但系唔系我哋一般叫开嘅 ACG 舞团咯。因为好我唔系好觉佢哋有任何嘢同 ACG 扯上关系啫。 O K， 即系纯粹一个即系 idol 嗰类团体，但系 仲要系即系日本我就比较记得多啦。地下 idol 就长个只嘅样子噶啦。地下唔系话佢哋唔见得过。是他们的規模非常之小、靠很少数。 非常高高非常。即是出不到出连那条连那区出不到。 连这个所谓的当地偶像都不算。六个在这里都不算。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周元那带咯。即是那我那么比如。 即是他们就那一类那么他们因为你见过那些卖相卖合照卖成搞到我自己都不是很想去拍他们相。不是鄙视卖成因为佢会同我收钱， 系啊， 我理解嘅，因为佢哋嘅生意模式，佢 business model 其中一样就 系靠呢样 收钱， 收钱噶嘛，正常啊。 然后我话要影相，因为我嘅影相当然系因为基于取材啦吓，咁但系问题就系对佢哋嚟讲就会好混乱、好麻烦啦。 系， 咁啊，另外一种咧就系board game，board game 今年少咗，尤其少咗外国的。 好似都系嗰批 非香港的系咯，唔系都香港嗰批都系嗰批， 都系嗰度。 香港嗰批都系嗰一批，但系之前有香港以外的今场就好少 啊。就见到其他咯。 然后再一扎咧就系玩具箱清货，如果你三五不时嚟九展就知道，其实九展大概有四五个呢啲玩具散货场嘅，即系散货 event 啦吓，即系呢啲什么玩具展啊嗰类嘢，我哋就会你会见到佢哋嘅上下啲。玩具收藏品啲唔係有我哋玩開嘅 figure 啊嗰類嘢，但係大部分都係嗰啲點講啊，懷舊玩具多咯，啲超合金啊，啲 真係似係蘇同埋清貨多嘅感覺上。 你係中意會見到，成日會見到嗰只，即係我佢嗰個有個衝動咧，喺度執啲稀有嘢過去中意買，我覺得應該係有得賺嘅，因為又有啲嘢係。嗰边系应该系会几缺， 有人要。 即系如果，但我又冇呢个眼光啦。如果有眼光嘅，可能应该就系。总之就系嗰类嘢啦。大家可能，如果你大家有去过一中嘢，你可能应该比较容易明白。 即就算近代少少都可能有啲十年十几年嗰啲。 啲吸索全部黄晒噶，即系个透明吸索啊，系黄晒噶啦已经。但系嗰啲嘢其实有啲嘢好值钱 嘅。冇啊 ，Lucky Star 嗰啲。 即系有啲嘢，即系唔系讲 figure。 都系啦，都系啦。 即系我讲啲。啲鐵皮公仔啊， 嗱嗰啲更加舊咯，呢啲就 啲變超合金啊，嗰類嘢。 唔係即係話，即係唔係我哋嗰代啊，即係我意思話，即係嗰啲四 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 你就算我哋嗰代都見到好多舊嘢啦，即係我哋即係萌世代 啊，起碼嗰類都有兩攤有賣嘅，嗰啲全部都係 你見到 舊嘅貨嚟。 你見到 Lucky Star 叫梁工，你都知咩事啦，係嘛？ 就不過那些我估係應該係接啲收咗皮嘅玩具。 唔奇啊，即係執下，跟住有啲貨散唔到，趁依家咪散埋。 近幾年啲 figure 鋪執咗唔少，咁嗰啲貨去咗邊咧？通常去咗啲紅樂。 咩勝利啊？ 即係我冇提鋪頭名啊。 OK， 六樓啊，大就係呢啲嘢，咁啊三樓嘅情況 好正常喎，其實。 唔正常，你听我讲啦。 反而唔正常添啊！ 你听我讲埋啦。 O K。 咁首先就系先讲女性向嗰边，就其实冇乜喐到嘅。女性向就好算系正常嘅，只系有个趋势就系争讲埋男性向先讲。男性向嗰边几乎所有本地男性向同人全部缺席。 我见嘅绝大部分都系大陆嚟嘅。 嗯， 仲要系讲紧台湾、日本都少。 咩？即系包括咩山啊、咩猪嗰啲啊？ 系啦，系嘛？我其实我冇乜特别睇过嘅，因为其实我本来以为佢哋会摆喺大口。 我真系唔觉有咯，其实即系 梗 系 嗰阵时佢哋唔喺度啊嘛，唔喺香港啊嘛。 台湾 啊，即系其实成个场无论男女性向，日本例子，日本同台湾同人组系极少嘅。男性向我净系见到一个日本组，台湾组就唔多角眼，或者有我唔觉，会有我唔知 道。即大多数都系俾大陆填填咗咯，呢位系。 唔系大陆霸咗去，系大陆补充咗呢个空位啫。 系咯，填咗 个 空位。我咪话霸填咗位咯，填。 咁就女性向嗰边咧，就都唔系好觉眼有呢个台湾嗰边能力。日本就向来都少嘅，日本就向来都少嘅，唔系今次嘅。 不嬲噶啦。 好啦，咁今次发生咩事咧？就其实第一就系替代效应啦，因为T.O. 早佢呢一个礼拜又赚人去咗嗰边就唔嚟呢边，咁就譬如啱啱大家识嗰啲啦咁啊，仲有就係、是、雖然女性向，因為女性向嗰邊反應冇咁熱烈啦，所以相對保留嚟到斯德嘅人數比較多。男性向因為嗰邊反應好啊，所以就大部分去咗嗰邊就唔嚟呢邊啦。咁我係咪抵制呢？我就唔擅自揣測，一定有咁嘅成分，但係係咪因為 呢啲個人 成分咧？ 個人嘅嘢就冇搞冇推測㗎啦。 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咧，除咗一個禮拜之前嘅另一個體育禮品咧，就係當日的體育禮品，因為其實當日係有四個 event 同時舉行嘅，一個就係斯德 HK 喺香港搞嘅斯德 HK，一個喺台灣搞嘅 FF 開拓動漫祭，一個係台灣搞嘅斯德 T。 OK， 仲有一个咧就系日本 唔系， 先 天差喺台湾嗰边啊，唔系 系同一日撞墙啊， 台湾嗰边撞唔系香港撞， 唔系台湾冇撞墙，好似一个台，好似一个台底嘅花博，我冇记错的话， 唔系都系撞啦，即系 撞日 啦， 撞日子唔撞墙咯， 吓同一区同一区台北啦， 以前 CFT 系撞日子， 咁你有个花博就好多嘅，其实就即系多， 然后日本嗰边，日本就日日都好，唔系日日，譬如去日日，每个礼拜周末都有 event 噶，不过今次咧就系、是。这个 committee 128，哇！即系你睇个 number 之力是又够啊， 系咁开系咁开。 不过佢系因为开得密，所以128。 即系一年开几次开几转嗰啲？ 唔知开三定四次嘅。 系咯，就系、是、咯。 但系佢系呢个日本比较。 唔系，但系香港嚟讲都系咩嘅？都系主要都系同 PR 竞争噶啦。即系虽然差咗个礼拜。 committee 系 commit care， 即系全世界最大噶啦。数落嚟，咁啊有啲咩？其中一个。就跟住數落嚟嘅組型同人上場啦，就仲有仲有 Commit One 啊，嗰幾個嘅中型場，咁 Committee 嘅規模咧就係、是、青海洞兩個，用兩個展場，其實都 OK 大過香港， 都好大噶啦，要青海洞兩個。 青海洞嘅兩個展場，如果我冇記錯的話，佢兩個場加埋大過花博加會加九展。嘅会场，即系香港、台湾嗰三个加埋都唔够人哋大，所以系。 咁我调翻转讲，日本真系呢方面真系充足好多嘅。 日本社，所以点解日本社团就好少嚟？就算佢真系唔去 committee 而去外国， 好现实嘅，其实 都去咗 FF。因为今年仲系好特别地咧，就系、是、有一大铲台湾唔系日本嘅社团初参展 FF， 我系见到好大量。是你成日用涌入两个字去见到他们是涌入了这个扑浪，就是以台湾同人圈 ACG 圈最主力 的群众里面，是很多人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开扑浪账号，然后入面进驾在入面。那个原因很明显，你都见到跟着他就会开始做这个 FF 的宣传。所以变成呢，就是香港的去了台湾，日本的去了台湾，台湾的都在台湾，然后有些日本的是留在日本。所以点解香港嗰边净系得翻大陆嘅团体为主？唔系由佢为主啦，就系、是、多咗，即系佢好多空间都要由佢哋嚟填满，就是、因为冇其他人，其他人都有各自有地方去。 哦，如果你咁样讲，其实某程度上算唔算一个趋势？即系想玩落去嗰啲，即系有心玩嗰啲，会过咗去台湾。 不完全咁样讲，因为斯德唔一定撞 FF 嘅。如果佢哋唔撞期嘅状况下。未必， 但 係 爭一 個 星期都算撞嘅咯，而呢個咁嘅情況，你咁樣 未必，因為之前 FF 向来都是这个时间的啦。 不是，即我知道太近的话，那即是 冬天的冬天的 FF 和冬天的 CWT, 冬天的 CWT, 这两个时间上一定是相近的。而上一年没有撞墙，他有一年是没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咁到底係今年大家所以我认为撞期嘅因素其实有嘅，係有存在，虽然呢个撞期几乎係不可避免嘅。因为 彼得呢个避唔到呢一个。 係啦，就係彼得呢个避唔到呢个另一个。 咁另一个都係啦，即係排队排出嚟。 今年个你可以话个格局本身对 CWHK 係最不利嘅格局嚟，以人数参加人数对佢嚟讲最不利嘅格局。 前后夹攻咯，叫做。 时间上有个人前过你。同一日又有其他大嘅event 喺地下其他地方度，系啦。咁啊，当然啦，呢个唔系阿罗麦德。如果你喺呢个 PL 嘅二日目有入去现场，或者系有睇留意嗰阵时，香港啲 Facebook 啊，或者系啲 SNS 嗰啲咧，你应该会见到噶啦。有个摊位，我孤人其名，就系贴咗呢个小黑嘅大人本封面，但下面写得大字唔 L 卖得，定唔 L 准卖啦，是但啦，应该系唔 L 卖得。跟住下一个就系 FF 见啦。咁啊，佢系去咗 FF 嘅。咁因为香港嘅就咁嘅情况。咁讲完先啦 ，H A 咁啊，讲少少，即系少少啫。FF 嗰边啦，就系 FF 嗰边就俾呢个。台湾第二垃圾的电视台采访，就将啲正常唔需要打格仔嘅画面打完格仔，跟住话 FF 暗藏春色。喂，呢好已经好几年冇玩过呢啲咁嘅嘢噶啦，啲新闻制作业咧，呢个 TV 系真系生产添啊， 制造最业个业啊，大佬。 生产 即系呢个新闻呢个，今次唔系联合重工，今次系 TVBS。是一个名好熟口面。 得啦得啦。 曾经是 TVB 的全资子公司，而家卖 Q 咗俾人。 卖 Q 咗都入 企。垃圾呢个台湾第二垃圾媒体，跟住有日本人走，唔知日本人定边度走去问我，唔记咗啦。咁第一系乜嘢啊？中天绝对最后位帝王。OK， 咁啊，入边再啲详细就呢边就冇乜唔特别讲啦吓。咁啊，即系。嗰邊就其實都玩得幾開心嘅，如果唔計呢單事後嘅嘢之外，即係大家，即係因為大家都我佢個嫌上一轉， 傳媒不嬲罪惡罪惡噶啦。 不過 TVBS 垃圾真係唔係第一人，好認真。咁啊好啦，咁啊， 算啦，冇邊啊，真係 兩個台人要啊。咁日本嗰邊我冇去過，唔知啦。咁啊好啦，咁啊終於去到今個禮拜啱啱完結的。 個禮拜講 係啊，我哋現在嘅時間係十點鐘，佢啱啱喺七點鐘 完 結 咯，係咯。呢個 AFA 啱。 今年有 C3 AFA 2019 有咩特別？有咩特別？今最有名嘅嘉賓係咩先？最紅的。 東山來央咯。 我不斷有人問到底邊個紅啲？呢個實際測喺呢個人數測試報告啊。賣嘢嗰啲。賣嘢紅啲， 賣嘢紅啲啊！反而 賣嘢愛爾紅正常嘅，咁唔 係即係愛爾達勝利，即係你覺得？ 不論喺日本同香同埋喺日本，咁賣嘢嘅名氣都比公恩強紅啲嘢。 因為嗱，我計法就非常簡單、直接、粗暴嘅，因為星期六好似四點啊，兩點星期六兩點， 兩點 SAO 嘅特別節目，除咗阿茅野之外，仲有一個嘅，我記得 松江精神， 唔係松江冇嚟， 松江嚟唔得了啊！ 嗰唔係松江嚟咩？ 松江唔得閒，依輪松江其實幾忙嘅，其實係。 雖然松江用另一個方法去參加咗個 event 啦，但係松江冇嚟今年。 O K， 我係松江嚟添。 我 唔係。 但你話松江茅野即係同台灣暴動好似啊？係 咯， 佢兩個。 即係個啊，即係 AKB 嗰邊我就冇理到佢啦嚇。咁就因為我睇嘅就係後面有我由最後面睇啲人圍住個舞台嘅人圍到有幾密有幾多。 哦，都係單元像幾個睇片人啊。 即 係。細路仔係啊。 我當佢不存在嘅，唔好意思。 OK 啦 ，OK 啦。 咁就係、是、個人數就係埋喺嗰邊個，當然你可以話有 SAO 嘅成分，亦都有 IMA 嘅成分嘅。不過總之， 東山都有 IMA 成分㗎。 我不管，唔係啊，你聽我講，不管咁多，總之茅野嗰邊嘅人數係多啲，因為佢啲人係圍到入，係因為舞台主舞台同 掂到個咩後面嗰啲咩先 ？cosplay 個攤位其實係好長嘅嚟嘅， 即係 cosplay 個標準嚟嘅基準嚟嘅，冇錯。 啲人係企到掂到 cosplay 嘅，個攤位，所以人數上面係咪嗰邊多啲啊？ 咁當然你可以話係因為點解咧？因為SAO 個 event 之後就接住係 IMA 嘅 event， IMA， 所以有人其實係提早喺嗰個時間已經入咗去。 當然啦。 但係因為去到 IMA 嗰時候人數得翻一半，嗱先講，唔好以為好少，其實都好多嘅。 好多㗎 ，IMA 嗰固定有一批喺度。 因為會場預咗好大個空間，今次真係好大個空間俾大家企，因為唔好搞到啲攤位啊。 係啊。 所以佢 唔係，反而今年搞到攤位嘅係咩咯？係 我陣間會鬧。 O K， 我陣間會鬧。好啊，咁跟住就因為佢所以今次就買啊。但係茅野係冇錯，茅野嚟咗。但係點解松江大家成日記住佢咧？因為我係由頭聽到落，松江個名係由頭聽到落。係 啊，問題佢明明個人唔喺度，但係點解佢係咁聽到松江？ 所有人都係，因為不斷咁提住松江。 係咯， 跟住連阿茅野又喺度話，知唔知我喺一個場合？有人提过松江，提咗松江呢个名字，大家就会兴奋嘅。 冇法， 咁呢对真系公认 嘅 啫。 唔系，应该讲系退配嘅，因为通常呢类已经冇乜结果。 咁唔系嘅 ，low game low life 开始已经系 佢退配噶啦。 基本上即系走唔甩噶啦，系喺茅野噶啦。 即系要结束呢个情况就是试下个快结婚，一结婚就结婚。 老实讲嗱，唔好话我泼各位，即系啲退配的人，唔好话我泼你冷水。荧幕情侣，你真系冇当真，而且佢哋连荧幕情侣都唔算。 唔系，即系最简单就系野葱同埋丁公李慧啫嘛。 即系你呢啲真系冇。 丁公未结，丁公而家未结婚，反而野葱一早结咗婚啦。 攞嚟讲下叻他冇乜所谓。如果你认真地咁样谂嘅话，到时你自己失望 嘅。当然啦， 呢 话 叻 他 啫，呢就 系啦，呢啲嘢就。 即系咁啊，佢系咁啊。 咁我发啦，你唔中出松江同入岛崎信长咩？ 即系点解我话件袍雕晒系废嘅咧？今次又系 Anipass 嗰件企划袍雕，唔系都系派 Anipass 嘅企划袍雕晒过嚟。上次不起眼已经出现过咁嘅情况噶啦，因为佢冇实际参与过制作过程，变成如果你要港套作品，佢都攞唔到啲， 冇落过任何一个岗位去参与制作， 佢攞唔到任何可以攞嚟谈资啊，或者就大陆叫噶，即系冇任何叻他俾人讲啊。 即系制作嗰 制作现场如何，佢又讲唔到；作品如何，佢又讲唔到。佢唯一可以讲嘅就系啲罐头资料。 系啊， 啲罐头资料我真系使你讲咩？全世界都知啦。 可能隔篱阿 Tavis 仲清楚，仲讲得好。 系啊，即系所以会变成 阿 Tavis 会。 所以点解话佢当佢不存在就系因为咁？咁不过呢个就 都冇计啦，即系 呢个系个 应该俾人拱上台嘅啫，我觉得系。 唔系 C3 主办单位，而系嗰边 Anipass 啊 ，Anipass 嗰边嘅问题，因为佢一定要派自己嘅人嚟 拱佢上台啫。 系啦，咁啊，拱咗件唔系好适合嘅人嚟啦吓。咁啊 ，IMA 嗰边咧就我谂，其实大家都 冇啊，都一如过往，即系 一如既往 ，OK 定翻嚟噶啦，都系 今次三个人，但系就OK 唔错。 系咪全部嚟过好似？ 唔系。 阿华伯未过， 应该系得原游世嚟过啫。 阿未来都未嚟过，乜冲去未来？ 好似又嚟， 系咯，我争下冲绳妹冇嚟过啫， 争下小仓，跟住即系所以台下一如既往地专业， 系啊，即系喺无端耍你点可以睇少嘅啫， 依然系最全场最齐打 call 最齐做咩最齐嘅，都依然系我哋大阿妈嘅 无端耍嗰堆 啊，虽然就其实我就颇有微言嘅就系、是、又系 Minimum Live 啊。 系，而家唔系 Solo Girl， 我都咁讲，即系就算 I Mark， 我唔讲其他 Idol Group 都好。 喂，老实讲，你攞 Side M 嚟，我都冇咁大意见。 或者你够胆咪攞 Side 咩啊？个新嗰套叫咩 ？Side Color， Side Color 系啊，都得 啊。咁我喂，其实你攞你唔好话 Side M， 你攞 Side M 嚟，我都冇乜， 即系换下口味，唔好下下都系攞原组。 不过就好明显就系因为免单费。人数拉抬唔起嚟，虽然佢营收几好睇，但系人数拉抬唔起嚟，佢想谷翻啲人数，想搞多啲 event 去谷人数。咁啊，咁呢样就我不予置评啦。唱歌就 冇嘅，至少嚟到都算噶啦。 唱歌就open， 跟住就系每人一首，每人因为今次嚟咗三个人，可以各自 solo 一首，因为上次系两各两首啫嘛，唔系各一首啫嘛，今次系每人 solo 自己 啱啱可以五首 然后最后用 IMA 结尾，咁啊 咁正路啊， 咁我嘅感想就特别少少嘅感想就系赵聪啲歌真系好劲，赵聪嘅歌声真系好强， 啲 power。跟住我隔篱嗰条人，嗰条同行真系有屋企口痕啊！话你望下佢对手臂，梗有 power 啦。 赵仓 啊，赵仓啊， 佢 赵仓系算系有啲乜乜，但系咁啊，我咪话， 即系点样讲咧？你做得呢啲 idol 声优呢啲咁嘅， 唔系，要讲所谓 power， 我印象就系咩清水爱啊，水爷奈奈嗰， 水爷奈奈嗰种 所谓 power， 唔系， 我好简单就。我即刻当佢同佢讲，我而家再讲一次，你望下啱啱佢台上面嘅表演，佢咁样跳法，咁样练习法，点会唔大只啊？ 系啊， 废话嚟，即系 唔系你做得呢啲又要跳，又要周成陈旭嗰啲，你冇可能练到咁样噶。 而且咧， 唔系我讲笑咁讲啊，即系嗰阵时 love 阿垮阿杜边若朱霞。佢咁样 show 肌肉出嚟都俾人笑，俾人咩啦咩啦，做 呢 下。 我唔讲你咩，我唔讲呢样。其实我真系觉得赵仓嘅歌系好劲，因为以前我一路听嘅都系CD 可以做到好劲嘅。大家知有样 嘅啫， 有样嘢可以 turn 翻嚟嘅。呢个第一公认的秘密嚟噶，莫所有歌手都会 turn 嘅， 实会嘅，即系真系现场一齐就一切啱嘅。 但系赵仓现场唱嘅功力系有少少震慑到我，我真系觉得佢做赵仓好劲。当然你可以话佢练习咗咁多年啊嗰啲嘢，但系佢真系强。 咁啊，就算练习咗唔好都有差距嘅，即系嗰句，即系有啲有时个人嘅。 你直接俾你望一望隔篱袁又实， 袁又实好好柔弱。 系，虽然 你冇有啲正常嘢同啲唔正常嘅比。 快歌同慢歌比，快歌同慢歌比就唔系好 咁好公平嘅。但系问题即系， 但系 感觉上真系 觉得赵仓劲啲。 唔系啊，我感觉上系阿袁又实， 即系 佢唔识，佢好似唔系好识搞气氛啊。咁啊，好似 咪有啲声音，唔系个声 音， 主要有一样就 系，即系唔系话最问题，即系 所以咪话可能关个梯 马听冇问题嘅， 关个梯图事嘅，但系我听阿赵仓现场唱，同我听 CD 差距冇乜差距，但系呢个系好少现在嘅歌手，尤其是所谓的偶像歌手，系可以做得到呢个级数。 其实难噶，即系你现场系好多嘢现咗形嘅，其实系 即系 点讲咧？我啱啱前一日即系嗱，差开少少，唔知点解 C 三嗰个礼拜系突然间好多节目一齐嚟呢个 Band Dream。嘅 live 啱啱就係啱搭到搭正正嗰个礼拜早日啫，21号到23 456，我之前嗰日去咗听，即係啱啱好彩啱啱星期四有抽到时间去听 Lucilia， 星期六Party Party 我都冇时间听，冇法係啊，即係听到话，即係其实 Lucilia 嘅情况就係话外上演 Anna， 即係尤菲娜个声优或者唱嗰个啦，真系现场唱都系有差距。好计，即系我唔知系咪真系啲歌太难唱定系点样？ 十几二十年前会俾人笑落咁嘅录音室歌手，但系现在就讲紧，其实呢个先系主流 常态咯，变咗 大部分都系。你而家调翻转揾唔系录音室歌手嘅人系非常地少，而我可以好肯定话咧，赵仓就系其中一个不是录音室歌手嘅人，所以 好难噶啦。你点 印象咁深刻？ 你点都要上台噶啦！依家咁嘅情况，除非你系走另一种， 因为你真系只能喺现场听 live， 你先有办法去分清楚嘅。因为你就算后尾出Bowie 嗰啲，你睇 Bowie 嗰啲 都会执噶啦， 都会执噶。所以。你真系只有喺现场听，你先听到。而且佢系一路跳一路唱，佢仲有隐有余地可以跳，可以大拉，可以大歌，可以成噶。仲系一路走一路跳。Over 个角色形象。OK， 我知道角色形象就系本人形象啦。 唔系咁呢啲真系都系实力嚟嘅。 所以有少少惊喜啦。 但系点样讲咧？即系好正常咯。其实而家以 Live 嘅要求嚟讲，其实。即系你做唔到，反而先系问题咯。其实系， 我觉得已经系平均值以上噶啦。 系，当然 啦， 即系咁讲啦。即系 而家声优系， 即系我咁讲，即系你水田嗰啲都系一样嘅啫。其实咁嘅情况。 咁啊，仲有当然啦吓，呢个就即系同神台比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仲有一位上个神台的。即系阿高桥洋子，今次唱两次添。 系啊，两星期五、星期六啊嘛。 少少生，比我生少少啦。咁啊，其实当初登记的时候咧，佢要求我哋只能登记一万，因为佢嚟两万啊嘛。我哋只能登记一万，而冇登记嗰边咧系唔俾入嘅。只有高桥洋子系咁样嘅情况嘅啫。 是因為他那邊要將個參與媒體的名單 send 俾經紀人公司，經紀人公司批先俾先可以用，即係佢哋係有 bad list 嘅。即係我唔知道蘋果記者係唔係 bad list 入邊啦嚇，誒唔好話我聽，亦都應該冇過嚟屌我。即係因為大家知道上次動漫節的時候蘋果發生咗咩事啦，如果唔記得再翻去聽翻我個新聞，我哋有睇到就即係今次。据第二日公关那边跟我哋讲翻，有人偷录被人捉到，吓、就 唔系上次偷录定系 今次？ 咦，今次有人偷录？ 今次都有人偷录就被人捉到，系佢话琴日嗰阵时话，佢话琴日即是星期五嗰一场，有人录影被人偷录，因为嗰阵时讲到明， 讲明只可拍。影相唔可以录影， 可以影相唔可以录影，好，因为好几个都系 影相 系 要 check 相噶嘛， 所以点解我哋见有时有啲纸媒或者系网媒有图有相嘅地方，你见有啲图系大家一模一样嘅，就系因为唔准影相，大佬。 啊， 当然啦，亦都因为我哋自己影嘅话，其实好多 时如果佢发 稿得唔靓， 发相就冇计噶啦。 系啦，咁只能再重新翻一次动漫节嗰阵时嘅感想啫。本人的确好强。佢個聲線個力度 係厚， 即係即係佢個力係好強力嘅。你真係，而且仲要係講緊俾我印象一路嘅印象，即係以前聽 CD 的時年代嗰個嘅嗰個聲更加 越老越辣咯。佢講上 係啊，即係我諗起小林幸子咯，即係把聲係好強力噶。 powerful 嗰種 點樣？我經驗唔經驗， 因 為 唔 識啦。二來 我依唔係經驗唔經驗問題，純係真係叫做佢演劇風格。因為有 風格係一種 揾到自己嘅咩咯嘅 style， 其實力量型歌手嚟嘅。 風格係一種，你就算係力量型歌手，你要做到咁強嘅力量咧，都係非常之強化實力嚟，即係。咁當然啦，姜士老的啦，佢係 咁你唱咗咁多年，咁多年你冇停過，係咯，即係你一定揾到個即係自己可以出到 power 嘅方法㗎。 唔係我串㗎，佢自己喺場面台上面自嘲，其實我都做得你哋阿媽啦。雖然計年齡，如果係台下邊大部分觀眾應該都 OK 嘅，都五十啦嘛。如果我冇，我唔知啦，即係 咁好簡單， 即係我都咁講，即係你唔好睇小五廿歲歌手， 唔 係 好簡單， 勁。 小林幸子咁幾多歲啊？佢咩咁 powerful？ 係啊，都係咁講啊，係啊，即係你有唱開，你有練嘅話， 首先個陣依然勁咗。 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唱一首好經典嘅歌，亦都唔係因為佢夠老資格夠咁啊，而係你入現場聽一次， 佢真 係 有實力 㗎，你又知道佢幾咁橫強，幾咁厲害，而家佢仲唱咗兩晚喎，佢係連續唱咗兩晚嘅喎。 啊！ 即系，而且佢仲可以一路唱一路跳， 系噶。 我谂紧，我觉得，大佬，你呢个年纪连续又唱又跳两日，虽然唔系真系好长啦，个 stage 啊，但系而且不过今次有个 差唔多啊。其实如果佢以翻五廿岁嚟讲，都仲有魄力可以跳嘅。即系你话你又未去到水木嗰个程度，即系水木就冇计啦。真系太老。 今次佢仲长，比动漫节嗰时仲长咗，因为上次动漫节记得唱咗三首定四首啫嘛，三首好似三首。即系今次系老凤啦，残酷天使同呢个钢铁点啦，咁就两首啦，然后仲有另外两首唱咗，咁啊 total 唱咗五首，因为 Disaster Pedal 啊呢个， 因为残酷天使钢铁唱咗两次嘅，仲要系捉住全世揾唔系啊，因为佢揾咗佢今次又请咗两个 dancer 啊嘛， 请咗两个 dancer 过嚟，即场叫佢响 dancer 过嚟唱，过嚟跳，我见下边其实几好睇嘅，如果你睇到嗰个位咧，系如果你见到嗰个位见到下边一齐跳咧，系几壮观吓，即系咁啊，咁啊呢个做得呢、這个呢边系做得几好嘅，不过正唱歌就好难， 唔系斋唱有啲嘢睇下系咯， 大部分成日都唱歌嘅， 系。即系有多少少变化咯，即系唔系净系喺度唱咁样。 我宁愿老实讲，我宁愿佢净唱歌， okay. 因为有啲座所谓嘅座谈会，其实有时都几无聊。 唔系咁，当然啦，即系你谷桥洋子有座谈会？ 我谷桥洋子有座谈会咩？ 我就系话咯， 佢 即系其他嘅地方嘅就咁不嬲都系噶啦，呢个就唔使多 讲。我要 讲 翻星期五嘅少女歌剧。 呢个真系失望。 嗰、那个真系哇，废到有剩啊， 失望 掉渣。 失望。 唔系话唔俾你坐喺度讲嘢。但系，即系你現場打機都算啦。老實講，你用你開遊戲嘅 title 嚟做開節目，咁你宣傳只 game。老實講，我真係寧願你講你啲，講你只 game 如何那樣，宣傳一下都好啊。 都冇咁冇咁难。 知发生咩事噶？其 实喺度讲，喺度讲啲啊 咩竹节毛巾啊咩 香港传统嘢啊， 系啊，乜完全唔捻关事咯，就佢 综艺节目啊，大佬，你喺台上边咁宝贵嘅时间攞嚟玩综艺节目， 你就要系一个大家未必识嘅 title 嚟嘅，呢个系。呢个即系如果普斯道嚟讲，呢个最新个 title 嚟噶。如果 你介绍多少少，你 都系玩咗年多啲啫嘛，好似都系。 你动画又好，漫画又好，你剧舞台剧 live 又好， 游戏都好。 即系我咁讲啦，你就算唔着晒衫去即场做歌剧都好，你即刻即系攞个即剧本短剧本嚟玩都好啊！即系我唔使你做动作性。 我当你好似跟林咁播片，然后话我哋对嗰啲嘢嘅印象如何那样，真系讲翻到作品本身 都好啲 啊！ 真系，其实老实讲真系费力有剩。虽然最后位都话唔系佢，要再做一个礼拜。 Indus 啊 ，Vtuber。 OK， 仲衰。 嗰个仲大镬。首先全场播片冇任何人出现过。 系啊， 呢、這个。全场默片都算啦，仲要系讲紧 静噶嘛？ 除咗两节系阿 Suki 阿 Suki 先啊， 总之第一个我唔记得佢叫咩 ？O K， 阿 Suki 啊，我唔知啦，我唔 知就佢录嗰段片即系总之做咗段片啦吓， 即系总之系打机啦，即系佢。 然后就播佢啲已经放咗上 YouTube 嘅片。 哇，咁我睇过啲咪咩咯？咪即系可以翻屋企先可以。 跟住最惨系其实。佢哋嗰档嘢最红嗰个其实系 C 罗，电脑少女 C 罗。阿小白系VTuber 四天王之一 ，OK。咁佢就出咗段信息啊，嗰啲嘢其实呢边就尚算 OK 嘅，问题就啫咩？我右边剪咗一节咧，佢哋成个企划咧，其实有十几个人嘅。我唔记得有十几啦，总之系差唔多呢个。 但我见到十立闹过，好似真系好静啫，叫佢打机，全场一声都冇出咁滞噶。 唔系，C 罗冇搞打机。 啊，唔系啊，即系一现场嗰、那个唔系喺度打紧机嘅咩？喺度直播。中继打机咩？系咯。 阿淑仪系搞打机，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呢部分都还 OK， 我当你唔识，当俾你接触下佢先讲啦，就唔系个个人都受噶啦吓，呢样就。后面嗰下先吓大镬啊！佢入边嗰十几个人咧，每人出嚟讲一次自我介绍，嗰度十分钟左右就系、是、十零分钟左右就纯粹就系播罐头自我介绍，而嗰啲自我介绍其实话你听我 系 睇过晒嘅。 系咯，咁咪变咗即系压时间咯，成件事即系时间即系冇嗰阵啱啱冇大主台冇嘢做， 揾阿 C 罗嚟做招来，然后 C 罗嘅片系短到爆的 啊！我咁就直接咪灌水咯，即系。 所以佢嗰段片，我觉得系几聪明嘅，因为咧佢入边就话挑战健力士世界纪录，一分钟之内拍手掌次数最多。咁有个咩客观优秀嘅客观效应咧，就系、是、全场听到我哋喺度拍成分钟手掌。你有几可见到会头活动会有人拍成分钟手掌啊？ 系。 虽然 咁，唯一系可以玩呢样嘢啫，变咗真系冇嘢好做，因为 即系其实呢个我就觉得系几好嘅，但系后边播罐头啊，我就觉得你播罐头可唔可以有少少新意？即系我帮你谂埋噶啦。咁你播完罐头可唔可以阿小白讲两句，行弹弹出嚟，好似踩实况咁样咧，又下一个人头嗰种咧？有出嚟讲两句，哇！呢位如何那样？乜乜七七讲两句，或者佢用佢自己方法去介绍，介绍 实况咯，实况， 咁样会唔会好少少咧？即系而且仲要讲紧阿小白段片咧，系真嘅。佢我唔知佢部机到底系穷酸到咩地步？你竟然系唔系非即时运算嘅情况下同我窒？当然可能佢真系做即时运算，即时 ran 咗就后面冇再做补救。但其实佢可以输出，然后慢慢 run 噶嘛，但系佢冇咁做，系个 film 系个 FPS 应该落到得翻十零，系好明显地见到顿格，唔系讲紧三十嗰种顿咧，大家点讲可能会习惯嘅，但系佢系低过呢、这个绝对低过呢个数，应该二十都唔到嘅，就所以呢个最下位帝王应该系佢噶啦，即系咁啊。啊，好啦，咁 主舞台差唔多啦， 主舞台唔系，冇以前仲有好多 cosplay 要讲 ，cosplay 我唔讲， 系咯 ，cosplay 唔讲啦，你都我全部啦。 因为黑色五叶草本来就冇咩兴趣嘅，但系翠房嚟，阿翠房， 阿周房啊， 阿周房过嚟嘅，哇，就系嗰个 即系咧，因为阿比奇其实都有啲人气嘅，但系咧问题就系冇，只要佢两个并排一齐讲嘅时候，大家啲欢呼声咧，就 系 一个好大嘅两级落差啦。 我实系噶啦， 即系而且， 即系同上年神谷个情况一样啫嘛， 等级唔同噶。 而且周法宝佢点讲啊？佢真系好识。同台下 social 咯，即系咪又系成嗰个情况咯？ 经验仲系名气差距嘅问题啦，依 家系咁，大家其实都俾足面隔篱噶啦，其实都唔算真系落差好大，但系总系有啲落差。 咁冇计嘅，即系始终啲公价问题。 台下非常之 high， 即系我真系讲台下真系非常之 high。 系 即系咁啊，做个虽然个即系佢嗰个都系讲个故事入边如何那样啊，搞少少啲节目环游戏环节，但系、哦、 你预咗都系 冇咁费，真系冇咁坚，冇咁费，好玩啲、啊，即系好玩有趣啲嘅。 唔系即系总之佢自己个关于佢嗰个动画个内容，即系佢有铺排过，即系有即系度过谂过，点都好过。即係笑到歌劇嗰個情況嘅，即係好奇怪咯成件事。即係我除咗打機嗰 part 之外，好似其他啲完全唔關個作品事。啊、即係嘥咗嗰兩個聲優咯，叫做。 係啊，即係 連禁書都好過去啊！禁書雖然禁書即係無厘頭玩呢個抖音， 啊、 但係都好啊！即係阿當麻嗰個抖音係真係有驚喜啊嘛！成件事係。 即係虽然佢话提抖音呢下个，其实我有少少倒弹嘅，不过就呢个个人问题啦。 唔系咁，即系本身抖音件事令你反感啫，即系个软件个来头 爆嘅抖音。 我知道，但问题个来头令你反感啊嘛。 即系佢嗰间 OK， 你唔上舞台搞职场舞台剧，嗰、那个系舞台剧，唔系其实唔系歌剧嚟嘅。你唔搞 OK， 你最少好似黑剧四五日做咁职场配音啊。我最少可以好开心见到佢两个配一次音喺我面前配一次音， 即系返回传统咯，成件事叫个声优去表演下自己 声优嘅表演节目，即场配音系好好基本嘢嚟。 咁打俾你咪即系爆套爆啲香港有关近咁样咪算咯。 即系你爆唔到都冇所谓噶。 系即系正常发挥都 OK 嘅，但系真系嗰个失望咯，其实嗰几个情况系。 即系你。就你跟林嗰边都系噶，其实最初就变咗呢个跟林嘅综合宣传。但我 唔系，虽然预咗，但问题即系Vizio 死啊！突然间唔记得佢个角色名添， 即系 虽然预计系咯， 你最少系关翻你个作品本身事。 系啊，咁你预咗噶啦，但系真系小曲剧我谂唔到，除咗游戏之外， 虽然最谂唔到系，其实我到开场前一刻都冇谂到底佢会点样搞，阿东山到底点样玩法嘅？ 系啊，我都冇谂过。结 果系由头唱到落尾。 系啊，即系斋唱咯。 除咗一个 CM 时间之外，全由头唱到落尾唱咗。 系宣传佢唱即系歌唱活动嗰边啲嘢，声优嗰边完全冇玩过咯。 系啊，唱咗一二三四 五首好似吧？ 六首啊？ 六首啊？哦，即系 诶，咪一二三。 赵 基 Kelly 唱咗两首啊嘛。 吓，五首。 四三后二咯，系咯。 系啦，即系。唔系六首，最后仲有最后 一首 彭 青，佢新嘅 single 系啊，即系佢呢个 list 系之事前有征求过香港嘅意见， 系佢话佢讲咗话我问过嘅，即系你哋想听咩歌咁样， 系啦，咁就点讲啊 ？OK 啊，我 咁互动性 OK 啊，够啊，同埋有宣布咗有大消息，虽然唔系香港啊。 两分两阶嘅 亚洲巡回演出， 首先佢场上面就提咗会有亚洲巡回演出， 系啦， 嗰阵时冇提地实际地点嘅， 系啦， 咁现在就系、是、诶，现在已经出咗， 应该我估唔系上海台湾嘅，如果即系最基本 台北， 系啦，应该嚟香港有段距离，但系都好过日本嘅，即系啱嘅，呢、這个佢冇失实嘅呢、這个就， 但系我想讲飞台北嘅机票同飞日本系一样嘅咯，都系2000元左右， 差唔多啦。 飞台湾其实 最低消费，因为因为呢个系 唔系最低消费，系一位台湾冇廉航，你飞廉航飞日本， 依家仲搞廉航啊？依家台湾， 你飞台湾系要用飞正航，然后飞日本可以拣廉航，两者一拉之后咧，本来有差距，又变成冇差距啦。 系咁。即系经验模式唔同。 现在已经决定咗有大阪、名古屋、横滨、台北、 目前現在就現在已經講咗嘅，就係呢幾個。 我估中國應該有嘅。 我估上海會有。 最多上海，最少上海嘅、啊。即係如果有廣州更好啦。上海 或黐同及廣州，都對我嚟講都冇分別，因為我冇個人證。 快啲快啲搞翻個啦！ 唔關嘅。咁啊，即係我不是東坑樹，直接合作。 得啦，咁就得啦。 放心啦，好快就你唔得回鄉證都俾人翻咗大陸噶啦。 即係即係呢個就唔關你先事，我哋唔講。咁啊，咁啊，呢個 event 就其實 差唔多啦，都要講 成個中國都。 就最後就剩翻嘅就係所謂用筋氹做排頭嘅演唱會啊 ，Mini Car 啊，佢兩組。 唔係，但係結果係咪全部筋氹歌啊 ？Back on 同埋 Iris 嗰啲。 其實係 Back on 同 Iris 嘅演唱會。 哦，即系个人曲，即系攞筋同埋过桥。 有个人曲，唔系有筋琴曲，但 系当然啦，呢个一定噶啦。跟住之后嗰啲系个人歌咁样。 诶，冇提你比较新下，佢后边会有个访问环节嘅。过桥佢都围住筋琴嚟讲，即系谂乜？即系大家识，即系咁多年，大家醒水啦。一参与筋琴制作嘅人唔一定熟悉筋琴。呢、這个应该系 阿面哥话俾你知啦， 因为大家都明 吉野妖话俾你知啦，吉野行。 结果就大家成啲人就成 Q 系走去问佢跟氹相关嘅，结果人哋就问到好 Q 尴尬， 好尴尬，点答你啫？我咁点 答你啫？我又唔熟，我又唔可以话我唔熟，即系 唔系睇到个样已经话唔知我唔熟，但系你几日要我台啊？ 呢、這个嘢已经算啦。我都真系知，费事 唉，真系费事讲啊！大佬，即系上年已经大家知咩？ 我已 经 问啲蠢问题好过啦，即系话香港点啊？嗰啲咁样蠢问题好过。 咁、啊、今年又唔系，今年就得台上都冇乜得问呢啲咁蠢嘅问题啦，已经。 唔系蠢问题唔紧要嘅，因为蠢问题翻，因为老凤咧，你好容易答啊嘛。 系啊，即系求其可能即系讲下笑，即系 因为可能佢大家即系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呢样嘢，但系佢哋其实大会应该系有听过呢度嘅声音，唔一定系我哋嘅声音啦吓。总之有听到有反应 即系对面觉得。 你叫个啱啱落嘅人问佢香港嘅印象如何，其实系好搞到人哋嘅，都系好困扰。 第一样嘢就系唔紧要啊，呢个问题系好有荒谬答案，乱吸笠到噶嘛，呢啲唔使烦啊嘛。一关人不要提，即系查人，其实做呢访问咧，唔好懒屎忽鬼去问一啲好啦专业嘅题目，唔系一个题目专业得噶啦，你唔好提提都懒系显示你一两题目表你专业。因为啲好简单，系咁方便大家答啊，反正依嘢嗰啲就 我觉得可以问入啲，不过你要考虑 调翻转， 你要考虑对方嘅嘢。 嗱咁样讲啦，即系你既然嗰队乐队自己嚟咗，咁佢又唱嗰边啲自己啲嘢，咁你咪可以向嗰方向走咯。 你又你问乐队，你咪问乐曲，因为今次、其实另一个问题就 系 问佢 点 样作曲啊嗰啲嘢，咁呢啲咪冇问题咯。 即系官方嗰边有冇俾啲咩条件你话要点作曲咩曲？ 我问嘅问题就系、是佢哋因為問候兩邊啊，佢哋因為Iris 嗰邊原來係佢唔係佢係呢個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嚟噶嘛， 係佢係識呢個廣東話、普通話、日文、英文嘅，馬來話仲有五種語言，佢、即場表演曬五種語言出嚟，即係所以佢喺後邊嘅訪問咧都係全場廣東話。即系非做得非常舒服， 但系有冇人问过，即系会唔会唱翻日本粤语以外嘅版本？ 佢即场唱咗， 唱咗 OK。 佢系即场唱咗， 词都谂埋出嚟。 国语版的嘅 ending 嚟嘅，嗰个应该系。佢系即场唱咗，佢系冇唱日文版，直接唱中文版。 OK 啊， 虽然系国语啦。 唔紧要，即系总之都系即系向住呢个方向都，我觉得 OK。 Back on 嗰边都有中文版噶，佢哋因为佢两个都唔系两个，佢哋 back on 两个人噶嘛，其中一个系识少少国语嘅，咁佢系有一首系佢唱国语，隔篱嗰位就唱英文， 英文 唱英文嘅。所以 都下惊喜啊，即系叫。 所以OK 啊， 即系其实方向好多方向可以去选，即系唔一定话要即系围死筋氹咯，即系变咗，即系好死咯，叫平时。 咁啊，其实OK 唔错嘅，我唯一要投诉嘅就嗱，舞台讲完啦， 又系掟光棍事件啊 嘛。即系我叫佢哋做家父，但据说佢哋自称做阿介，咁我亦都唔客气叫翻佢做阿介。 冇啦，佢自己认咗咯。 系啦，佢自己认噶啦。咁我冇屈佢啊，佢哋自己话自己阿介噶。 你认咗，咁我就唔。 咁阿介咩意思？你自己想呢两个字掟上 Google。 系阻碍到个表演。 制造麻烦者， 制造麻烦人啦。 制造麻烦者，佢哋喺台中间就喺度咿哇鬼叫。 其实有好几次即系俾后面干扰到嘅，似个舞台。 我呢个就我生少少啦，又再生少少。 系好彩，即系 因为舞台做完之后有有时会有访问，那个访问的地方系乜嘢咧？就舞台隔篱。 啊，有个房仔，房仔噶啦。 然后佢哋就家父，佢哋就呃界到我哋嘅，可以有能本事。如果你入， 佢哋啲声系黐线，系完全都转到嚟。 有能本事呃界到。炸嘉宾通常声优啦，揸住支咪讲紧嘢，而我哋喺佢面前两咪嘅距离，呢个间房好细嘅啫，都听唔到佢哋讲紧乜嘢。 系啊，唔系仲衰过喺舞台表演个情况咯，其实。 系啊，咁啊舞台表演大镬啲嘅， 因为有阵时即系舞台表演都几紧凑嘅，因为啱啱个采访通常就喺舞台表演之，即系佢哋个舞台完咗之后。即刻做， 因为其中一场， 但下一个、下一个表演就即刻嚟。 其中一场采访系喺 D R 后边接住嘅 D R case， 由头唱到落尾。 系啊，咁样情况你咪出事咯。 我哋就真系噩梦咧。 少女歌剧嗰、那个、那个情况啊， 虽然唔系少女歌剧，D R case 前边哎呀，小心定唔得。 少女歌剧咯，啊，第一啦嘛 ，Day One 啦嘛， 啊，咁啊，先讲一句 ，D R case 其实几好听，好认真 啊。 其实 OK， 我第一次听 采访嚟讲就辛苦咯。 但我哋后我哋同时就唔知听边边好啦。 系啊， 唔系，系。 唔系，就算你录咗音，你都系俾出边即系冚 咗，定个录音费嘅唔使望。 系啊，你真系唯有靠当时你抄几多，尽量谂翻出嚟嘅啫。 啊，咁啊，会场咧今年就开 Bishop 冇嚟，咁其他就大家老凤嗰啲嘢啦。 原谷都静咗咯。 啊，咁啊， 即系你应该每年例牌都有呢个合法宽时间噶嘛。呢个行山超人表演打坏人嘅时间嘅话，今年冇咗。 啊，即系阿志田今次就个签名会就突击式啊，半突击式嘅签名会。 但系问题系我去到随便查佢，我都签到名咯。 啊，系啊， 即系搞到咁样样咯，即系我唔知道，我唔知系 前宣传不足啊， 系咯，好似冇人知咁样嘅感觉上，好似。 因为个事情真系非常地不足啊，唔系啲好消息，好 灵活 嘅。 跟住个 producer 好似系阿赤井定咩赤，我唔记得咗。即系总之佢两个啦，一个志田，一个就着晒阿南部响界装嘅一个作罪人，一齐签名系啦。 即系事前唔系有啲好消息好灵通嘅人提咗话咗我听有 咁冇嘅，真系靠跟开我哋某位出友。佢跟开高大，跟开基战嗰边啲嘢。 咁唔系唔关佢事，不过就咧， 即系我就靠佢知道嘅，其实就 咁总就宣传成个 C 三嘅宣传都非常之不足。 系噶， 即系 OK， 你个 C 三已经响个朵，可以唔使宣传你本整个活动。 即系本身活动系乜嘢？你 入边有咩活动，你都话俾人听啊！ 唔系有咩签名会，有啲咩相 今年真系冇乜，真系冇乜官方去提，全部都系啲玩家之间口耳相传嘅。 唔系，系嗰个参战商自己 Facebook 咯，要系唔系 CV 个内容贴嗰度。睇到咯， 仲有呢个今年阿何心终于发羊老皮，终于蒲翻头啦。不过我冇见到佢本人， okay. 就上次佢嚟，我都仲见到佢，今次就撞唔到佢啦。 即系惨啊！呢个花泽嘅攻击真系恐怖嘅。 佢终于发羊老皮啦，咪话。即系其他人 几年啊，五年啊都随。 其他就有少少颓，老实讲就摊位就少咗啲。咁啊，但系其他就 其实差唔多咯，系大系 Bandai 嗰个好似越嚟越大咯，唔知点解好似扩张到好犀利咯。 Bandai 嗰边你 我知 IMA 一嚿非 IMA 嘅，另外又另外一嚿 模型玩具喺晒边咁样咯。 然后啲嘢又然后你啲买模型买玩具嗰啲又要再另外一嚿，所以佢哋摆咗唔少位咯。咁 同埋今年有無面超人官方宣传。 嗰边拉得又嚟。 即係行得冇嚟到，但都吹住咗之係彪哥嚟宣传囉。 嗰边都 OK 嘅。我见佢搞活动搞得幾熱鬧。仲有就今次就置冠嚟咗。就其实我本来唔知係置冠㗎。因为佢咩啦，因为我见到有 FGO, 中文版。 唔係唐摩耶，係咪唐摩耶嗰间啦。咩摩耶咩文 嗯， 系咯，佢打住咩盟咩字盟 ，Commoner 好似系咪？ 我唔係好肯定，總之嗰個係自管。 我自管嚟嘅，唔係佢打個牌台係狂魔嘢啊嘛。 因為 FGO 繁體中文版，再加呢個小圓繁體中文版，中文配音啊，好驚慄啊！ 佢有幾隻即係中文版嘅 game。 跟住就係呢個信和 Alice， 呢個斯洛 Alice。係 啊，信和 Alice 冇錯啊，係佢啊。 仲有隻女性向，我唔記得叫咩啦。嘅中文代理版，佢全部都聽過嚟，我綜合幾個。 哇！佢真係好大手筆，即係所有嘢好耐宣傳。你新對翻咧，冇遲到都有咁多隻 game 咧。 所以我見唔到佢任何 logo 啊，但係我肯定嗰個係自己嘅。係 咁你對比翻冇遲到就好寒酸咯，成件事。即係全部都係俾你玩，跟住換貼紙。 舊嘢不但止就即係新舊啲嘢控制， 同埋卡 game 個 proof 縮細咗。 个场就有啲寒酸， 再加上啲嘢摆晒喺 anime 卖，佢 冇嘢，冇乜嘢展出，冇嘢睇，冇嘢送。 game 多咗，但系咩咯？真系行货咗咯，其实 吓、啊、就 即系你 band 尖上咗轨道 ，OK， 冇问题啊。但系你少歌剧啱啱嚟到，但系又未出到中文版，咁就冇计啦。真系。 但系少歌剧中文版佢有做宣传， 我知道。但系问题系好话中文化，但系未俾得够实体俾你啊嘛。问题系仲系依家仲系日文版做住先。 唔系有中文版。台上表演嗰嚿就系中文版嚟嘅， 中文版嚟噶 ，OK， 又写撩中文字嘅， 哦、，OK， 佢已经有个内部测试版噶啦， 应该可能， 如果佢要开放试玩，其实应该可以做到， 未 launch 到啊，即系啱啱依家仲赶工咁嘅情况咯， 咁就但系 变咗就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好似到场外好精彩，但系场内就即系冇办法，乜嘢都做唔到， 啊。 啱啱我头先讲过啦，啱啱有 band 先有 live 啊嘛，应该场外都系咯，冇搞唔关先 CPC 冇计啦。 咁啊，啲老凤嗰啲呢个台式哲学嘅呢个木棉花同曼迪嗰种摆摊方法嗰类嘢就同往年 一样噶啦。跟住两间模型公司，一间 E 社，一间 A 社啦， 即系呢个 A 字社啦，咁样讲啦吓。 呢个 K 字头算啦，讲名啦。各村嘅摊位依然系大家老凤老嚟， 老凤都会排队噶，唔知点解会年都冇人。 我知道有对木棉前面嚟抢 噶，解释唔到噶，唔知点解噶，即系明咁多人讲住各村。去死！ 年年都系咁嘅款噶啦，咁啊呢啲唔特别嘅，咁啊今年就差唔多咯。咁啊，其实阿掘川亮嚟咗，然后话冇人嚟，冇人揾佢， 好惨啊！阿彼得王子，唔系我见到佢，但我都唔知可以讲同佢讲啲乜嘢好。 唔系我只能讲个唔好意思，我认唔到呢个样。 睇 样系好难认噶， 我挂住望佢啲即系影相啊、签名嗰啲，我喺度谂紧几时嚟，原来佢已经到咗我面前。 佢好似系 Twitter 定喺 Instagram 上面讲噶， 系啊， 话冇人嚟揾佢， 好惨，好惨啊，真系， 大家认唔到你。 唔系我揾见到， 因为佢老一辈声优，其实大家唔好熟啊。佢一少出少 少露， 唔系同埋我又唔知点样可以同佢同。 唔系又好难又 系啊！我惊即系始终大前辈咧， 太大前辈，大家唔敢去。 系啊，即系我见到你，但我都唔， 因为佢又唔似话可以古谷彻可以成日出公场。 系啊， 所以其实比较， 我觉得佢系真系蚀喺露面少度，所以大家唔知你系掘川亮啊，大佬。 我知啊，但系我唔敢去。 嗱， 你知啫，我唔知。 有应该贵。有几个声优咧系比系少嚟啊，古川登志夫啦，掘川系少啊。你话陈公明嗰啲就好容易认，太容易认啊。但系佢嗰啲唔系特别容易，唔系好认嗰类嚟噶。 系当然啦，即系小露面，冇一半攞半声优系啊。 即系我讲就系你话小英姐个面出现，我唔敢肯定系咪佢噶。 系啊， 因为佢小露面啊嘛。佢又唔係話特別，又唔係話咧特別特色咁樣， 即 係話 冇計啊！ 你話古設咁成日出公共場合，見到大家我唔認得佢話就係，但係佢唔係啊嘛！ 真係太老，係我原因係純粹太老前輩，我唔知同你講啲咩好嘅啫。 好啦，咁今屆嘅 C3 嘅總結嘅一句咧，就係我個人嘅總結一句就係：我不是東山廚姐姐合作。雖然我喺佢面前 show 我只東山貓俾佢睇，但我都係唔係東山廚姐姐合作。 正常啊，咁但係即係點樣講啊？起碼叫有大牌嚟咁。叫中山場面咯，你好過好過，即係嗰年你即係全部色都唔上唔落嘅。 你要知道由開場又唔係開場，由知道佢會嚟開始，就不斷有人同我講，我知道噶啦。 東山大法好 啊！我不是東山廚師之後。 唔係，不過點樣講嗱，補多少少嘢，最後即係遺憾嚟嘅，即係都係嗰句，又係遠藤，遠藤有你香。 算罢啦， 冇计啦，即系一去不复返啦，冇办法。 啲嘢算系啊，洛师弟 系啊，即系俾 即系比较上边嘅遗憾一个叫。 哦，咁讲完讲埋 C 三啦，咁呢度连续三个礼拜嘅三个 event 就就讲 清晒啦， 系 终于清 Q 完啦。我真系命都就嚟俾埋佢，连续三个礼拜，今个礼拜仲要连续踩三日，踩足三日啦。 系啊，佢真系啲嘢啱啱平均分到三日啊嘛。系真系今年系少咗行谂超人啫嘛，如果唔系全部啲嘢齐噶啦。 好啦，咁差唔咁我唔使咁我唔使出声啦，又搞一集啊，几好啊！好，咁下个礼拜应该系一口气一大堆动画电影噶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